点加盟费哦。 投资机制。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三环到四环间出城方向，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出城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司机朋友绕行广渠路或者朝阳路行驶。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韩红《小屁孩玩耍版》。 小屁孩你不乖，怎么把自己当天才？ 新歌二号李晓东《我心常自在》。 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空。 新歌三号李琦《落花》。 笑看多少。 新歌四号魏如萱 Don't cry, Don't cry。 新歌五号炎亚纶最想去的地方。 白色雪花落下，永恒记着许下。 新歌六号安虎嘿朋友。 嘿朋友，你听我说。 新歌七号孙伯伦索你所心。 我索你所心，锁不住梦醒。 新歌八号轩轩时间慢一点。 时间你再走得慢一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做客今天的中歌榜，我是你的 DJ 曲磊呢。今天居然还下了雨夹雪，这两天气温是过山车，大家要注意保暖。春寒料峭到春寒啊！好了，我们先来有热度的歌曲来温暖一下。叮当翻唱苏芮的《一样的月光》，首周排的第16，成绩相当不错。 什么时候20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下的勇气 我们该变了 这首歌诞生的时间可能比很多的听众朋友的年纪都要大，35年，从流行到经典，任凭时光流逝，那一份激昂澎湃始终没有变。叮当，新时代的歌手，为他所主演的音乐剧《搭错车》演唱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说到搭错车，我接下来必须要和大家一起来回到1983年啊！这张专辑简直是可以排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这几十年中文经典的第一、第二的位置吧，哈！我们来听一下苏芮收录在其中的《是否》。现在来听一样非常的激动啊，陪着我们一起成长的一首歌曲，来自1983年电影《搭错车》原声碟里的《是否》啊。这张原声碟当然超过了电影本身的威力啊。这张唱片也是奠定了飞碟唱片的诞生，也是苏芮的第一张的普通话的专辑《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对唱歌曲《请跟我来》，都是电影的插曲。另外还有一首家喻户晓的《酒干倘卖无》，酒干倘卖无。好了，听过了苏芮经典的《是否》之后呢，榜单连连看，我们回到 Top 40本周榜上啊。如果说小娟在1990年《摇滚北京二》当中的无伴奏歌曲《美丽的魂魄》只是小部分摇滚乐迷的记忆的话，那么1998年成立的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乐队，则是被更多的文艺青年所熟悉。那么今年他们成立20周年了，要推出纪念单曲《爱的路》，本周新鲜上榜，首周第一榜的成绩是排在 Top 40第13，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还像一杯酒，暖暖的润红了姑娘的脸庞，就好像甘甜的清泉沁入心扉，我的心扉和 小娟纪念他们出道20年的爱的路啊。我们倒推10年前，当时他们出道10周年，推出了一张专辑《红布绿花朵》，是他们的第一张原创专辑。这也是小轩、黎强、刘晓光和荒井四个人第一次合作完成的唱片啊。那接着下来呢，我选择里面一首非常好听的民谣作品《晚霞》，送给大家。 晚霞，一泓天边的天。在深灰色的树梢上，有一群群银的鸟儿往南飞，它们的情语留在远处。 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10位，萨顶顶指示。 一起去采集天空的羽毛。 第9位，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干嘛微微的烦恼都可以原谅。 第8位，周华健流浪的终点。 在山月里唱美丽的歌。 7位，胡夏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第6位，赵传逆风飞行。 心中有东西重新出生，它曾经死去。 第5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4位，曹轩宾别君叹。 我总喜宴飞翔，浮秋往事无常。 第3位，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 第2位，张信哲不在。 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 本周冠军曲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照满整面墙。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远方的风吹多远，繁星满天陪伴我，追随着你的脚步多少年，晨昏露霜在交错，苦乐聚散都经过，我们并肩去探索，挑战那未知的风波不寂寞。翻山越岭唱美丽的歌，亲爱的伙伴，你和我岁月的路在心上，流浪到倦了的终点是家乡。 这是本周的黑马歌新歌进榜第八，周华健的一首全新的 OST 单曲，叫做 OST 单曲《流浪的终点》。我们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滚石唱片当时跟大量的影视作品合作，推出了很多经典的影视歌。当时周华健是滚石的当家歌手，他也录制了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比如说《刀剑如梦》《江湖笑》《天下有情人》等等等等。当然，还有一首呢，是他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被称作是最难唱的粤语歌曲之一，这就是1997年版 TVB 天龙八部的主题曲，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的难念的经。我们来听一下。 少年我吻花光心灵，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理性，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作弊。舍不得追赞俗世，我不改痴恋的人为，找不到色相代替。撑一生撑得透这条轮回，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牺牲港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若飞雪漫漫风水浩瀚，这沙滚滚水皱皱笑做浪荡，贪欢一晌偏教那女儿情长埋葬。跟风吻雨中落日未曾彷徨，牺牲港海千雪片也未绝望，拈花把酒偏折煞世人情狂，凭这两眼与白臂或千秋不能防，天若飞

狡诈的世界里拨开重重迷雾的陷阱，我们是自古逃命的怪兽，蚕食着彼此仅有的梦，掩饰着装扮成可以相依的爱人。 进榜的一首新歌，来自满江的记忆啊，收录在他的最新的专辑叫《冬某日》当中啊。音乐里加入了更多的氛围感和想象力啊。我看到这个专辑里的文案里面写到呢，距离上一张唱片《Mr. Man》是8个月，而距离满江上一次以传统的流行歌手形象出现的，似乎已经足足1个世纪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感受一下满江所谓跨世纪的变化吧。哇哦，16年前中国榜的一首年度金曲，也是获得这一年中国榜年度最佳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满江的奇迹》啊。 总想把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 你要的全给你，你却说只想和我在一起。爱到深处谁会知道，耗尽了热情丢失了自己。不知谁让你我相遇，伤痛处含着淡淡的甜蜜。当闭上眼睛把你沉到了心底，才发现聚聚散散原来是场奇迹。你看着平淡故事里总有分分离离，断断续续却又欢欢喜喜。曾约定生生世世与你面对风雨，只因那对对错错相伴在每个朝朝夕夕。 这是16年前满江的一首歌曲，叫做奇迹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雨夹雪路滑，大家回家啊路上要小心啊，而且气温骤降啊，所以这个星期真的是摸不着头脑。回到榜上，我们来听一下之前通过本节目首发本周排的第14的萨丁丁一首歌，叫做左手指月啊。 是自由行走的花， 说到目前正在播放的《香蜜沉沉烬如霜》呢，是萨顶顶第一次担任电视剧的音乐总监。除了这首片尾曲《左手指月》，那么主题曲毛不易的《不染》本周排在第12的位置。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梭破茧，左手捻着花，右手舞着剑，眉间落下了一万年的雪。手弹着弦，舟楫摆渡在忘川的水间， 烦恼，能开出一朵荷莲，莫停歇，给我杂念。左手洗着眼，右手去奉献，赐予你和我永远的寂寞。月光中，你和我， 真假难分了吧，如 这首歌呢是根据三零零自由行走的花改编的一首八年前的 OST 作品电影剑雨的主题曲，跟吴青峰一起来合作的剑雨浮生。这些年的这个 OST 的发展呢真的是越来越厉害，很多歌手左右逢源。你比如三零零除了香蜜沉沉烬如霜的片尾曲左手指月之外，同时为电视剧台湾往事作曲并且演唱的指示，目前在 Top 40也在榜上排在第十。还比如汪小敏、李伟呢之前分别为电视剧初遇在光年之外演唱的片头曲我的梦和片尾曲光年，现在两个人又组合成 CP 啊，演唱了电视剧独孤天下的插曲红尘年，首周入榜排在第27位。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风吹乱雨滴也吹乱我的心，只一次相遇却换一生铭记， 爱情一生情是爱你的宿命，封存了回忆，今生只愿为你。 听到新歌进榜排在第27，李伟、汪小敏合作的《红尘年》，如今的一部影视剧呢，会搭配一张 EP 甚至是一张专辑容量的歌曲，也让 OST 有了层出不穷的局面。汪小敏最近一年多的歌曲当中呢，有很大部分都是 OST。好，下面这首歌呢跟影视无关啊，这是新加坡的音乐人梁根荣去年推出的个人首张 EP《新领域》，和汪小敏合作的一首《Missing You》。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别走开。 在你离开以后，世界掀开寂寞，找不到不去想你的借口，独自躲在角落，把思念藏在心窝，不去说。 你的心放在谁的手？那个他跟着一起走？ 或许我永远猜不透。 还记着你的好，朝朝暮暮也忘不了。 怀念当初的。 Missing you now， 爱一直都在，你却不说。 牵挂着你黑夜白昼，彼此都在疑惑，在退缩。 或许我不该猜不透。 不说牵挂着你。

世界酒一杯，祭奠了心结，才让离别没有成为念。我是孤，而你仍无限，不在乎杨花凋谢。生命白纸一页，一场雪冷却了隔台水线，伴着三生草白露是荒野，青丝一杯尘俗染，为白发不见，往事似浮云长过夜，那一朵想当时笑靥，映在我梦里的世界。 插播了一首歌曲呢，也是目前在榜上的一首歌，电视剧《人生若如初相见》的片头曲，火尊演唱的《焚城雪》啊。我们继续说到刚才的那个毛不易的话题，因为毛不易呢，这个现在很红，然后就引起了萨顶顶的注意啊。他担任了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音乐总监，就邀请毛不易跳进了 OST 的鱼塘啊。今年萨顶顶本人呢，也与影视来了一次全面的接触，从写到唱再到演，一次性完成了自我的升级啊。我们来听他为《香蜜沉沉烬如霜》演唱的主题曲《左手指月》，这首歌通过本节目首发。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三千世如所不 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还是觉得这世界上只有妈妈好。世上只只有爸爸好。 这首歌呢叫做世上只有爸爸好，赵英俊呢在今年为一部电影叫做熊出没变形记啊所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啊。赵英俊呢这些年在港囧啊、煎饼侠、唐人街探案、火锅英雄等等这些电影当中呢都这个创造了不少这个有着口碑的啊 OST 啊。嗯，世上只有爸爸好，对，之前有一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哎，也不小了，应该大概读中学的时候啊，看过世上只有妈妈好，那个时候每个人出来都哭的呀。世上只有爸爸好，来自赵英俊。另外呢，赵英俊参与创作，张靓颖和李荣浩为《西游记女儿国》所演唱的主题曲《女儿国》，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在年初拿到了亚军的好成绩。接下来呢，我为大家安排的是罗振环跟谢帝演唱的这部影片的推广曲，叫做《女儿情》。麒麟正在北京直播中歌榜，稍后见吧。 人要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很美不美，鸳鸯双栖蝶双飞， 一把想要的紧在我手中，想把命令抛开不让他去走，该潇洒的游戏在南北西东，如果缘分不对，是否要向天问罪，还用不用问一喊王权富贵，要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好贵，你眼中的卑微是别人眼中的高贵，命中注定的老悔，又跟你擦肩而过就是宝贝，你说的错会人，你说的对全部都无所谓， 说什么 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战马飞过，英雄泪也曾洒过，明月问谁为谁哭过，何时再见面，灯花开花落，梦里相见过，两心分割，儿女情长哭过笑过，剑在手却未冷过，那一生一世换这份执着，杯杯酒断肠等归乡人，地老天荒望不见那颗江湖两相望，无可奈何，来世对酒当歌笑泪着， 想看多少路

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啊！听听近期的一些 OST 啊，这首呢是大家之前意想不到的合作，由小野丽莎和演员靳东为《恋爱先生》所演唱的主题曲《欢喜》啊。这首歌呢最高在中国榜 Top 40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啊。两位呢，一位在北京录制，一位在东京录制啊，而且呢 vocal 也非常的搭啊，非常的 match， 确实是意外的惊喜啊。接下来是周深为电影《绣春刀》《修罗战场》所演唱的推广曲《浓情淡如你》，周深呢在高音当中还能够延展出细腻的感情，我觉得是很多女歌手都难以做到的哈。 若你所言人平生，到时也无情也无妨，只可惜相遇一场空， 到时也无尽也无风，只可惜相遇一场空，将这段温情独自拥，一转眼天的野草又枯荣，等时光变化，我们等爱聚散，只求清欢。你在轻轻叹，我也轻轻盼， 每次听周深唱歌只有一个词，就叫做舒服啊，浓情淡如你， 浓情淡如你。 首歌呢是目前也在网上彭佳慧为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所演唱的中文主题曲，叫《爱时光》哈。这个《爱时光》唱女性的励志哈。这部影片呢记录了俄罗斯的花滑少女迪利亚纳迪亚，对不起，纳迪亚在男朋友的帮助下从低潮走向巅峰哈。 曙光 由 FR 当中的陈建宁和阿信来写这首歌。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通过本节目首发，他在80年代便以 OST 的方式问世哈，成为华语歌坛划时代的绝对经典呢。30多年之后呢，叮当重新来演唱，并作为与当年影视作品同名的舞台剧《搭错车》的主题曲《一样的月光》。我是麒麟，谢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什么时候20万般都离我远去？什么时候身旁的人已不再熟悉？人下的拥挤拉开了我们的距离，沉寂的大地，静静的夜晚默默地哭泣。谁能告诉我